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8月15日星期日，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三里屯周边，工体北路西向东方向，南三里屯路南北双向，三里屯路南向北方向，雅秀北路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3.4，处于基本畅通级别。明天就是周一了，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76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网评，我们为什么需要铭记今天这个日子。 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雷雨天气以及国内疫情的最新动态。 京津冀三地方面，北京下周阴天多云为主，气温小幅下挫。 天津方面，天津津街成为全国示范步行街，将持续进行业态提升。 河北方面，河北省开展省级公交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国际电讯，美国儿童新冠住院病例创新高。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天是2021年8月15日，日本投降76周年。76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山河不屈，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今天是抗战胜利76周年，致敬抗战中的英雄儿女，致敬伟大胜利。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日方设靖国神社错误行径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8月15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向靖国神社供奉了香火钱，前首相安倍晋三、几个内阁成员和一些国会议员当天或几天前分别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今天是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76周年纪念日。76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这一历史性时刻值得国际社会永远铭记。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罪行滔天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日本一些政要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自身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方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切实信守正式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同日，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就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表明严正立场，中方对日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消极动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人民日报今天发布文章，今天又一个8月15日，1945年的这一天，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70多年过去，为什么我们还要铭记这一天？ 铭记历史，因为历史教义深刻。从挑起甲午战争，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到发动日俄战争，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主权；从策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到制造77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对华步步紧逼，持续侵略，中国历史陷入近代以来最黑暗的一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也正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显示出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已成为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纪念胜利，因为胜利来之不易。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起抗争。残暴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其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付出了伤亡3500多万人的民族牺牲，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主要兵力，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正义事业史册上。 但我们仍需要警惕黑暗的卷土重来。不久前，日本政府发布的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错误立场，无理指责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台湾等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老调重弹东海、南海等问题。这种对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利益正当行为的肆意抹黑、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做法，不仅是极其错误和不负责任的，而且逆历史潮流而动，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威胁着地区稳定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事实就是事实，公理就是公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无论是否认南京大屠杀还是狡辩慰安妇问题，任何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都必然引起中国人民和亚洲国家人民的极大愤慨，严厉谴责，高度警惕。日本应切实尊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本着对历史、对本国人民、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和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才是日本政府和政客急需付诸行动、见诸实效的事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无比有力地表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的民族。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信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不忘今天这个日子是一种铭记，更是一种宣誓。 76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一支特殊的侵华日军部队却提前收到了战败撤退的命令，这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批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正次相关的文件和档案，以及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确认了731部队的罪证。 这次公布的文件和资料显示，北野政次在1942年8月3号到1945年3月1号曾接替石井四郎担任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投降时，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介绍，北野被俘之后关押在上海，美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协调，最终于1946年1月9号用专机将北野引渡回日本。 那么美国从中国引渡一名日本战犯的目的是什么？金成民馆长介绍，北野政次如果留在中国，一定会受到中国的审判。美国认为，这样一个掌握着731部队的核心秘密，对731部队的事实最了解的人，绝不能流落到其他地方。 回到日本后，北野政次接受了美军关于细菌战的调查。1947年4月1号，北野政次向美军提交了一份17页的笔供，以此免于作为战争罪犯被审判。 金成民介绍，17页的笔供是从回避、掩盖、否定731部队核心犯罪机密的角度书写的。731部队最核心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都草草而过，并且把责任有意推卸给前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称，石井四郎对于关东军勤务未要求的项目进行了研究，超出了正常的工作职能，这个超出部分就是细菌武器的研发，等于他承认731部队进行了细菌武器的研发。除此之外，北野政次向美军提交的笔供中还有731部队人员编制、研究成果、细菌武器介绍等内容。 档案资料显示，从1945年9月到1948年11月东京审判结束，美国从德特里克堡基地先后派出四批调查人员，至少对25名731部队成员进行了问询，并以豁免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细菌试验和细菌战、毒气试验等方面的数据。 笔供最后，北野政次表示，细菌武器是脱离了医学的正轨，是一种逆用，违背国际人道主义，不应该使用。而在现实中，北野政次的行为却完全相反。有证据显示，北野政次任职于731部队期间，假借医学防疫研究之名，通过人体实验秘密开展细菌战相关研究，这也是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时间段。在北野政次的一篇所谓学术论文关于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实验开始于1942年11月6号，从203只寄生虫的身上提取了一种注射液，并注射到了猴的身体上。而论文中提到的猴实际上是人。在731部队成员发表的论文中，诸如此类使用猴等词语隐瞒人体实验的论文绝非个例，但此类文章却得以在日本医学界权威学会演讲公开发表。 金成民表示，侵华战争期间为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日本的医学界和军界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任于731部队前，北野政次曾被调往当时的满洲医科大学任微生物学教授，该校是日本殖民机构在沈阳设立的学校，培养了大批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医务人员。 金成民介绍，北野政次在满洲医科大学任教期间一直保留军籍，以现役军人与医学教授的双重身份的面目出现，在当时实属特例。金成民说，学校教育和科研单位包括日本的军队系统都是统一的，是由国家进行协调动员的，所以北野的行为当时虽然发生在满洲医科大学，但事实上是一个日本国家的行为，是国家犯罪。 昨天晚上8点半，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经过北京排水集团防汛指挥部研究决定，即日启动防汛二级响应，要求各单位按照防汛预案开展相关工作。 响应启动后，北京排水集团防汛指挥部到岗指挥，防汛办公室及各分指相关人员到岗，所有泵站人员全部在岗，共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147组，车巡处置组16组，人巡打捞组159组，累计备勤出动防汛人员1846人。 截至9点半，根据北京排水集团安装的雨量计监测数据，平均降雨量为11.4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预支东路为57.3毫米。 北京排水集团雨水泵站运行正常，累计排蓄量4.6万立方米。 记者从天津市蓟州区防汛指挥部了解到，由于河北省兴隆界内山体含水量较大，已有落石滑入天津市白蛇谷景区停车场北侧，目前客黄线已断交，请广大市民不要前往。 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于今天20:45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蓟州区八仙山、梨木台景区都处于暂时关闭状态。由于今天还将可能出现强降雨，有关部门提醒山区景区及农家院做好关闭准备。对因山洪和地质灾害影响的乡镇，将及时做好人员转移安置。 未来几天，河北省个别地点有暴雨，局地有强对流天气，请广大市民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省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明天夜间到17号，河北省中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未来几天，一场场降雨会制约河北北部气温，尤其是张家口。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左右。河北中南部地区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会保持在30度左右，虽然不会有太多突出表现，但是午后难免还是有些小闷热。 水利部昨天发布的重要汛情通报显示，8月13号12时至14号12时，湖北、湖南、重庆等地2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指出，预计未来几天，长江中下游、西南、华北及新疆等地部分地区仍将有强降雨。各级水利部门要力求提前做出精准预测预报，及时将预报结果直达相关地方，提醒高度关注强降雨区域内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安全风险、城市内涝等，提出有针对性的防御意见，并提前预置力量下沉一线，指导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疫情的最新动态。国家卫健委15号通报，8月14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包括广东13例、上海6例、天津、山东、云南各3例、福建1例，本土病例24例，分别在江苏18例、河南5例、湖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14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3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第二版公路水路进口冷链食品物流新冠病毒防控和消毒技术指南。指南要求，从事直接接触进口冷链货物装卸等高危险岗位的人员，每隔一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其余一线工作人员可每周检测两次，每次间隔2天以上。 相关企业一旦发现员工以及共同生活人员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疑似症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将其与其密切接触的员工迅速排除在工作环境之外。根据疫情严重程度，暂时关闭工作区域，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恢复生产。 8月14号0时到24时，江苏扬州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例，其中来自集中隔离点17例，居家隔离1例。昨天，扬州市对主城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进行了核酸筛查，共采样检测119.86万人。截至8月14号24时，当日检出的阳性全部来自隔离人员，社区筛查未发现。 今天扬州继续对赣江区、广陵区、经济开发区和蜀港至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开展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的核酸筛查。 此前底数不清一直是扬州疫情防控的难点，从核酸检测情况看，部分感染者是通过社会筛查发现的，这表明在社区和城中村管控应隔尽隔、应隔快隔还存在薄弱环节和漏洞。 目前扬州警方发布提示，不参加统一组织的核酸检测将被作为失信信息录入到公共信用归集和服务平台，今后可能影响个人信贷、消费、从业、任职等。另外，根据不同情节可处警告、罚款、拘留等治安管理处罚，甚至还可能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截至目前，本轮疫情扬州市已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46例，出院4例。 记者今天从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8月14号0时至24时，郑州市无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自7月31号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8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 据介绍，郑州市重点人群第三轮核酸检测累计检测88341人，检出异常结果1例，为上述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已于15号9时分时段、分区域、分方式有序启动。 根据教育部，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中高风险地区学生暂缓返校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郑州市原定于8月25号开学时间延迟，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名时间将经科学研判后及时向社会公布，延期返校期间实施线上报到、线上教学。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14号通报，自当日0时起，四川中风险地区全部清零，全省均为低风险地区。最后一个调整为低风险地区的是泸州市江阳区黄乙镇玉兴路4号厂区办公宿舍楼，全省未出现代际传播、社区传播和院内感染，也未出现管控之外的新发病例。 自7月23号发现首例省外输入新冠肺炎病例，到实现全省中风险地区清零，仅用了22天时间。期间，四川快、准、严、暖的圈层防控举措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四川先后发生输入性疫情的绵阳、成都、泸州、宜宾，常住人口均在400万人以上，其中成都是常住人口超2000万人的特大城市。全省疫情防控形势一度异常严峻，四川省卫健委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领导小组疾病防控专家组组长祝小平说，成都在报告其首例确诊病例后，2小时内即完成了流行病学调查。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了解到，8月15号，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在每3天1次的常规核酸检测中，发现3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专家诊断均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感染者已转运当地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今天，亳州阿拉山口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已排查密切接触者74人，全部落实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相关流调排查、核酸检测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近期北京强对流天气频繁，局地阵雨性降水较多。下周北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伴有雷雨，气温将遭遇小幅下挫。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受高空槽活动影响，北京强对流天气频繁，以短时的强降水为主，伴有雷电大风。由于降雨云团活动走向极不规律，导致强对流天气发生的区域性较强。

作为河北雄安新区首批安置房项目 ，G 组团共计126栋6759套安置房，预计可回迁居民1.65万人。 雄安新区日前印发《河北雄安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规划》，规划指出，雄安新区将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吸纳和聚集创新要素资源，加快农业产业提档升级，以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为方向，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智慧农业创新样板区、农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际农业合作交流中枢。 预计到2025年，雄安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基本形成生产力布局合理、产业特色鲜明、业态融合、产品力竞争力强的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农业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成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引擎。对于进度安排，规划还明确，2021年为启动产业结构实施期，2022到2024年为重点推进期，2025年为全面提升期。 近日，北京燃气集团平谷公司启动民用户燃气计量表技改工作，将为4480户居民更换新型智能物联燃气表。全新的物联网智能燃气表相比传统卡表，在购气、用气查询、实时监控等方面都有较大提升，可以让用户享受到随时查看余额、手机线上购气、常规业务不跑营业厅即可办理等便捷服务。 北京燃气集团平谷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用户通过手机下载北京燃气 APP， 绑定用户编号后打开用气界面，会显示表具用气模块，用气模块中显示了用户当前状态信息，包括历史充值信息、最近七天气量分析、账户余额、累计用气、电池电量、当前气价等，用户可随时查看并根据自身需求及时充值、及时更换电池，避免影响正常用气。 据了解，此次民用燃气表技改工作涉及7个小区，4480户居民将实现家庭老式燃气表更换为最新的 NB 智能物联燃气表。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了1180户的技改工作，办卡户数1005户。 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地铁11号线、服贸会首钢园15个展馆等一批重点项目落地京西，让新首钢地区焕发生机。近日，北京市发改委透露，今年前7月，新首钢10大攻坚工程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过全年任务70%，新首钢地区发展建设重点任务进展顺利。 据了解，新首钢地区正全力做好冬奥会服务保障工作，备受关注的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完成总工程量超80%，预计11前建成亮相。首钢园区冬奥竞赛场馆配套设施已具备赛事承办条件。 近日，商务部印发通知，天津金街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沈阳中街等6条步行街被认定为第二批全国示范步行街。天津金街在硬件改造提升工作基本完成后，将从业态布局、业态品质等多方面持续提升，助力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前不久，天津和平印象城招商工作全面开启，项目所在的位置就是金街和平路最北端的原百盛、沃尔玛、万达影城和国美电器几个商业体所在地。9月中旬 ，Space Club 天津旗舰店将在印象城率先开业。项目负责人郝颖介绍， 我们会面向新时代的消费者建设以生态绿色和社区友好为主题的活力生活中心城市客厅，打造6大主题 Icon 体现文化属性的雕塑和空间，预计吸引300家商户入户。 与此同时，在滨江道与南京路交口处的和平区现代城2期也已经初见端倪，项目共有24万多平米，预计2024年基本具备开业条件，定位为高端商业体。通过与印象城和金湾广场的联动，形成3点开花中间结果的效应。和平区繁华办主任戴连明说， 印象城正好是在步行街的端口，起到桥头堡和龙头的作用，再加上地铁上盖增加它的吸客能力，现代城正是在南京路滨江道口把更多的人往金街劝场那方向进行导入，再一个形成金湾广场和金街这么互通，最后落在和平路。 除了大型现代商业作为天津商业城市标志， 金街上汇集了劝业场、盛西服、启士林等老字号品牌12家，汇中饭店、交通饭店及国民饭店等多个百年历史建筑。近年来，随着金街提升改造工程的持续进行，老字号也在焕发新的生命力。从2018年开始，金街就已经成为全国首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街区。经过提升改造，目前金街拥有1万平米以上商场、购物中心20家，国内外知名品牌1400多个。 近日，天津市东丽区一项基于稀土研发的科技成果成功完成项目签约转让，产品正式投向市场。这项新科技不仅实现了对国外产品的弯道超车，还将有效推动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这是天津市东丽区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引导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成果。来听天津台记者吴玉斌的报道。 稀土由于独特的电子结构，赋予其化合物优异的光电磁热等物理性能，可以形成品种繁多、性能各异的新型功能材料。这次签约的断热稀土项目系列产品，就是基于稀土特性研发的一款针对玻璃的隔热涂膜产品。签约项目转让的中西易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爵介绍说， 因为大部分的建筑能耗都通过玻璃白白流失掉，那么我们这种产品涂在玻璃上以后啊，就达到冬暖夏凉这样一个效果，它的有效节能大概在20%左右。我们目前已经大量运用在高铁站、机场、办公楼、集装箱、车厢顶面等等，达到节能减排隔热的这样一个目的。 一直以来，高质量、高通透率的隔热涂膜技术都主要掌握在美日等发达国家手中。这次的研发成果有效填补了我国在玻璃节能改造领域的空白。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项目研发由天津包钢稀土研究院和中西易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建联合实验室，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目前产品已经投向市场，应用于建筑、汽车等领域。 昨天，百辆氢能重卡示范线投运仪式在河北保定市徐水区荣义路驿站举行，标志着我国首条百辆级别市场化运营的氢能重卡运输线正式投运，拉开了河北省保定市构建绿色生态物流体系、绿色服务雄安的序幕。请听河北保定台记者张岩、徐月恩发来的报道。 在启动仪式现场，百辆氢燃料电池重卡鸣笛，标志着氢能重卡正式投入运营，同时也是保定市打造的绿色交通示范的三个第一。它是全球第一个百台49吨氢能重卡的应用示范场景，是第一个真正实现在社会开放道路运营和示范应用场景。保定力争在3至5年时间里打造国内第一个氢能商业化运营场景。长城控股卫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天宇介绍，投运的100辆氢能重卡一次加注燃料仅需15分钟，续航能力达300公里以上。据测算，1000辆燃料电池重卡的运营可实现温室气体每年减排 10.84 万吨，对保定市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双碳目标提供了有效发展路径。车辆动力系统全部由长城汽车自主研发生产。 现在这套发动机和储能系统我们累计申请了300多项专利，在国内呢算是专利数量最多的，所以在这一块咱们实现了100%完全的自主化的知识产权，从零部件到材料到系统到控制都是完全咱们自主开发的，整体的研发人员已经达到500多人。我们有信心把这个产品在国内的充分应用之后推向国外市场，目前也在积极地接洽俄罗斯和欧洲的这个市场推广项目。 据介绍，为满足雄安新区砂石骨料需求，保定市氢燃料电池重卡项目在2021至2024年示范期内计划累计推广运营1000辆氢燃料电池重卡。 近日，河北省通过开展省级公交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打造畅达、智慧、安全公交，为群众提供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在沧州黄骅市，上午10点半，乘客张先生正在公交电子站牌上查询线路。通过查询，不仅可以看到车辆到站时间，还可以看到实时天气、票价等便民信息。 如今在黄骅，这样的电子站牌已经有30座。 通过看电子站牌啊，就知道车辆到哪儿了，还有几站才能到，特别方便，心里呢也特别踏实。另外，站牌上还有很多小程序，比如天气、便民信息之类的，感觉特别好，特别人性化。 推行电子站牌是目前河北公共交通整体改造的措施之一。在邯郸市，1248台纯电动公交车、884台天然气燃料公交车，让市区绿色公交车辆比例达到100%。29个微型消防站岗前司机安检，车辆实时监控，为乘客安全保驾护航。手机移动支付智能调度系统惠民乘车折扣，让市民乘车省钱省时又省心。邯郸公交二公司50路公交车乘务员王淑霞： 我们车主要是打造的红色传承80线，让这个乘客呢在乘车的过程当中也有美的体验，而且能学到一些这个文化知识。 公共示范城市创建是我省推行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场站建设、站牌亭建设、信息化建设、安全设施建设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的服务能力与公益性。目前，我省已经开展了2批公交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涵盖6个社区市和12个县市区。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7:50，母家高铁联调联试现场，首组 CR400BF G 型复兴号高寒动车组从牡丹江站缓缓驶出。这是复兴号高寒动车组首次参与母家高铁联调联试，也是复兴号高寒动车组首次在中国最东端高寒高铁线路试跑。 母家高铁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沿线经过牡丹江市、鸡西市、七台河市、双鸭山市、佳木斯市等地，线路全长370余公里，设计时速为250公里，是目前黑龙江省境内里程最长的高铁线路。母家高铁联调联试指挥部方面介绍，此次试跑的时速达350公里。复兴号高寒动车组拥有耐低温、耐冰雪的绝技，可在-40摄氏度的环境下运行。铁路部门介绍，母家高铁联调联试结束后将转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后续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基础。 湖北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又一产业园即将投产。记者昨天在该基地电磁防护材料产业园看到，部分生产线设备已经进场等待安装，标志着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三大主体产业园即将全面建成。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有关负责人介绍，电磁防护材料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包括生产厂房、仓库、研发检测实验楼等。 目前电磁防护材料产业园基建项目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绿化、规划、消防等专项验收，有关企业的部分生产设备已进场。电磁防护产业园计划筹建7条电磁防护产品的生产线，近期还将有一批崭新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4季度将投产试运营。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德今天宣布，英格兰地区将在8月23号向全部16-17岁人群提供首剂新冠疫苗。英国卫生部说，英格兰国民保健署已设立新的在线查找接种点平台，帮助16-17岁人群定位距离最近的疫苗接种点。更多接种点今后数天或数周将在线上显示。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后28天内死亡的病例逾13万例，在全球排名靠前，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近期继续放松英格兰地区疫情防控措施，理由是疫苗接种已大范围推广，英国超过75%成年人已接种2剂新冠疫苗，89%至少接种1剂疫苗。 美国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儿童昨天超过1900人，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正在美国未接种疫苗人群中迅速蔓延。 路透社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数据报道，美国儿童新冠住院病例昨天增至1902例，占全国现有新冠住院病例总数的约2.4%。12岁以下儿童暂不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件，更容易感染传染性强的德尔塔毒株。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本周18至29岁、30至39岁以及40至49岁人群新增新冠住院病例同样创了新高，南部多地医院已超负荷运转。 围绕学龄儿童开学后是否应当戴口罩，多名保守派州长及当地的学区争执升级。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州长禁止强制戴口罩，而多个学区无视这一行政令，要求所有人在学校必须戴口罩。 新加坡野生动物保育集团今天宣布，中国旅新大熊猫佳佳昨天诞下首只大熊猫宝宝，目前尚不知其性别。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祝贺。 野生动物保育集团说，大熊猫宝宝出生时体重约200克，他的父亲是13岁的凯凯，母亲佳佳12岁。佳佳与幼崽互动良好。新加坡动物专家今年听取了中国专家意见，在大熊猫繁殖季节对佳佳进行了人工受精。李显龙说，很高兴凯凯和佳佳能够在新加坡成功生下一只健康的大熊猫宝宝。众所周知，繁殖对于圈养大熊猫来说非常困难，他们的饲养员完成了这个艰难而罕见的任务。他表示期待与大熊猫宝宝见面。 中国大熊猫凯凯和佳佳2012年抵新，目前生活在新加坡野生动物保育集团旗下的河川生态园。据了解，该项目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了10年大熊猫保育合作研究项目，共同保护培育大熊猫。 新华社援引参考消息今天刊登的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文章，无人机升空，俄罗斯将开始大规模培训无人机部队指挥官。摘要如下，国防部将开始培训无人机部队的指挥官。作为试点，未来无人机部队指挥官的第一期课程将于今年在梁赞高等空降兵指挥学院展开。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俄罗斯并没有这样的军事专业。 通过培训的军官将负责各兵种的无人机联合排的作战指挥，他们不仅要学会借助无人机进行侦察，还要学会打击地面目标，并将有关数据传输给炮兵和航空兵。学员将学习5年，毕业后将获得军官肩章。 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在梁赞学院的试点成功，国防部将考虑在其他高等军事院校展开这种培训。目前针对无人机部队指挥人员的培训是在位于沃洛尼日的茹科夫斯基和加加林空军学院组织的。现如今陆海空三军的所有师和旅都在建立无人机部队，在可预见的未来，空天军可能要组建重重型侦察和打击无人机中队。 近年来俄军配备的无人机数量大增，2012年全军只有3支无人机部队，约有100架无人机。到去年，无人机部队达到几十支，无人机数量超过2000架。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7月全球平均气温破纪录，成为自188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热七月。这一机构数据显示，与20世纪的7月平均温度15.8摄氏度相比，2021年7月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温度高出0.93摄氏度，超过2016年7月创下的记录。今年7月，北半球地表温度也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超过了2012年的记录。今年7月也是亚洲有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打破了2010年创下的记录。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局长里克·斯彭拉德在声明中说，这一新纪录进一步加剧了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影响。美国国家冰雪数据研究中心的分析显示，今年7月北极海冰面覆盖面积是43年中7月记录中的第四小，仅超过2012年、2019年和2020年的海冰覆盖面积。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9号发表报告说，未来几十年，全球所有地区都将面临气候变化加剧的考验，暖季将变得更长，冷季将更短，